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，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，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。 什么、哦哦哦、爱你在心口难开，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坚持到底，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，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坚持到底，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林奇。近日，苹果公司承认限制老款 iPhone 性能，称其目的旨在减少耗电，防止老设备因为电池电量耗尽的原因导致关机。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近日在香港发布2017年城市竞争力排行榜，其中在中国范围内，香港地区排名第二，连续5年落后于上海。2018春运火车票预售时间表出炉，除夕火车票1月17号起售，网上、电话、火车站售票窗口、代售点等多种渠道均可购票。英国诺丁汉市近日安装了世界上第一台流浪者自动售货机，允许无家可归的人在任何时候免费获得必需品。北京顺义居民手机可缴水汽热费，年底还将开通支付宝通道，并上线顺义市政 APP， 居民可以一键报修。2018年，北京地铁站、大型超市和居民区等共享单车聚集区将出现3款新型自行车立体停车库，以缓解停车乱象。国家级首部大型川藏纪录片《香巴拉深处》即将在央视播出，影片以1年4季为时间尺度，真实记录了当代四川藏区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。 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，不是你的事，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不是你的事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，不是你的事，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不是你的事，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，故事里的事，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3度，最高气温7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3度到5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5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丰台、朝阳、海淀都在-3度到8度，大兴区在-3度到7度。冬季养生很重要，从日常起居、药补、食补上呢都是有讲究的。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，在冬季如果能恰当选择既美味又具有补益身体的食物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像温补类食物如龙眼肉、荔枝、山楂等，滋补类食物有木耳、黑枣、芝麻、黑豆，这些呢都很适合在冬季食用哦。马上就要进入2018年了，年底最令人期待的无非就是即将到来的春假。除了去寒假的北方看雪，要知道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南方过一个温暖的冬天。那么不用出国，国内就有气候适宜小众的海岛——南极岛。这个南极岛可不是那个南极岛哦，这个南极岛是在浙江省的位置。 岛上没有公共汽车，但是出行还是很方便。岛上交通费45元，南极邮轮码头就有海货市场，游客们可以在离开之际带一些海产品回家。 这里呢，既有清澈的海水、细净的沙滩、美味的海鲜，还有绝色的美景。天气温度在10度左右。冬季的南极岛虽然人少，但是呢，也是海鲜最鲜美的季节。这个年末想去看看吗？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、美食、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5175-2200。 照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，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。有人说蔡琴的歌声是属于夜的，像流水般淡淡的月光，但是当白天听蔡琴的声音呢，又是另一种感觉，好像能安抚我们浮躁的心。更有人说蔡琴的 CD 是用来当试音碟的，曾经在《无间道》中，刘德华和梁朝伟试音响时放的就是来自蔡琴的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而他的那首《渡口》几乎是所有音乐发烧友被称为包耳机的神曲，是测试耳机好坏的试金石。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最近电影《芳华》终于上映了，除了主创人员的大火之外，就连《芳华》的取景地也跟着火了起来。 人们呢纷纷好奇电影里的极具年代感的场景到底是在哪里拍的。经过那一番研究之后，终于找到了这个低调的取景之地，它呢就来自于云南的蒙自。在风景大美的云南，蒙自市丝毫没有名气，如果呢不是芳华在此取景，恐怕呢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。蒙自是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，红河州的东部，面积不大也不太发达，却是哪一座极具历史意义的小城。自古以来，蒙自就是云南的历史名城，尤其呢是在清末的明初，这里呢成为云南的第一个海关，建立了云南近代的工商业文明。人们呢在这里建立了邮局、火车站、电报局等等，甚至呢这里还有法国的租界遗址，可谓是一座充满法式风情的小城。而电影里出现的火车站便是取景蒙自的闭塞寨，这个站台呢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而至今呢仍保留着原来的样子。抛开那蒙自悠久的历史渊源，这里呢其实还是一个特别适合生活的城市。小城呢虽然不大，但人口也不多，与纷繁喧闹的大城市相比，这里呢可谓是理想的养老之地了。就连的主演黄轩也说，蒙自太适合生活了，他到蒙自的第一天什么都没干，就一个人跑在南湖划了一下午的船。古老沧桑的小城养育了淳朴善良的蒙自人，也创造了属于蒙自的特产和美食。闻名全国的云南米线发源地就来自于蒙自，甚至有人说到蒙自不用看什么风景，单吃一碗米线就醉了。这里有各种口味的米线，过桥米线、菊花米线、麻辣的、清淡的，不管你喜欢哪一种，总有一种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。欣赏完地道的美食，如果你不满足的话，不如呢就去喝杯咖啡吧。这里呢有云南的第一家咖啡馆，著名的云南小粒咖啡就出自于这里。在这里你可以吃到又大又红的石榴，一颗颗石榴籽宝石般璀璨。当然除了蒙自当地的小吃，在这里呢还聚集了整个云南美味的精华，烧豆腐、冰稀饭、米谱呢等等都是特色的食品。2017年马上就要过去了，在最后的这几天里，用一场旅行和2017说再见。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，可以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。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，969旅行者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 太阳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969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乐城帮乐城帮 APP 4S店保养低至68折，乐城帮乐城帮 APP 80大品牌保养68折。 下载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 3亿车主养车标配。 王姐，你们跨年去哪玩啊？ 垦丁区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啊，12月31日是首届东部冰钓旅游节。 红海滩我知道，红色海洋可美了， 冬天更有趣，可以祭祀祈福，冰上垂钓，鱼蟹烧烤，还能拉网捕鱼，品尝野味，我们全家等着去呢。 那我也要带着家人去。 好，12月31日我们相约红海滩。 12月23、24日，北京首创奥莱圣诞嗨购不打烊，500万礼品大放送，全场一折起，夜间折上再8折，还送泰国游。北京首创奥莱，京港澳高速19出口。 蒙特泉源自1681，采用内蒙古高原百年深井温泉水和多种纯粮蜜酿而成，百年传承纯粮食酿造，只为您心中的一口好酒。VIP 品酒专线18801088890，18801088890。 土木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土木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01125077，13301125077。

人不该活成一团情绪，如果被混乱的情绪控制了自己，那还有什么能力控制自己的人生呢？罗伯·怀特也曾说，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，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无论情况多么糟糕，你应该去努力支配你的环境，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。 自己的用户去维护好，去服务好，那么你企业自然就会被用户推动着往前去发展。我希望呢，就是智慧雨果能够让更多的人信任，能够把这个平等的这种互联网的教育是吧带到千家万户，其实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 创业是一个非常持久的过程，该放下东西的时候要放下，需要把自己调理得更好，坚持也非常重要。 大学生贸然去创业是风险很大，

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，010-5175-2200。 他们被称为中国国民偶像，自出道以来，以青春洋溢的音乐风格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。2013年荣获环球旅游音乐榜年度最受欢迎新锐组合，阳光帅气的外表和深厚的演唱功底，让他们收获了一大批忠实歌迷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流行乐男子演唱组合0086男团，助力活动您心灵距离，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-0969，1381001-0969。